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2，北京多云，20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党的19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 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习近平参加党的19大贵州省代表团审议册记。 解读党的19大报告《伟大变革》第三篇，文化自信凝国魂如何传承，如何发展。 李克强向新西兰当选总理阿德恩致贺电。 党的19大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介绍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情况。 录音特写，改革必成，强军可期。 新华社播发竖屏，建初心，聚党心，迎民心，从19大简朴务实汇丰看党风新气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大会秘书长刘云山就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做了说明。会议通过了将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会议通过了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酝酿的大会选举办法。会议还通过了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待正式选举时提请大会通过。 习近平大会时刻。 10月19号上午，习近平来到他所在的党的19大贵州省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党的19大报告，共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大计。请听报道，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采制央广记者马闯。 2017年4月20号，中共贵州省第12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以全票当选党的19大代表。时隔半年，习近平来到代表们中间，与大家一同审议党的19大报告。习近平的到来让贵州团代表们欢欣鼓舞，大家踊跃发言，谈对报告的理解认识，讲家乡的发展变化，说基层干部群众的心愿，谈实现美好蓝图的实招。近3个小时，会场上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三湘巨变，翻天覆地，鸟枪换炮，什么词我觉得用在海港一点都不为过。 杨波是六盘水市中山区大湾镇海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他的话道出了各位代表的心声。来自基层的代表不约而同畅谈了家乡5年来的发展变化。六盘水市盘州市淤泥乡阎波村党委书记于溜芬代表已是连续3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告诉习近平家乡交通设施的变化。 参加17大的时候，我从村里面到北京花了4天的时间。2014年，我们六盘水的叶兆机场建成通航。2015年，我们盘州市的高速串通，今年我们又通了高铁，如果坐飞机就更快了。 习近平向他详细了解当地通过连村带动贫困村脱贫的情况。于溜芬告诉习近平，在县乡党委支持下，他们联合2个相邻的贫困村组建连村党委，携手抱团脱贫致富。村里先后建起了养殖场、火腿加工厂。 叫什么腿啊？你们那 个？就是我们是盘鲜火腿。 盘鲜火腿。 有一个鲜味火腿、金华火腿，我们是2011年我们才拿到这个产权的。 那你们得提高一下知名度。我原来知道那2大火腿，我还不太知道。今天提出来了，也可以宣传宣传。 谢谢主持人。 习近平对贫困地区发展脱贫产业十分关心，当得知盘州还建有一个酒厂， 1012户村民入股，带动村民脱贫致富，习近平十分高兴。 你那个叫什么酒？ 叫盐博酒。 是白酒。 是白酒。 价格怎么样？ 价格 怎么样？ 我们价格就是我们老百姓喝的，还得总是 多少钱？ 我们只卖99， 九十九 包装起来。 99也不便宜了。 最便宜的有30多的。对， 不在于贵。 对，我们 太贵的酒反而不一定卖得好啊。 谢谢总书记指导，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去走。 哎，你别，这是市场问题，我只是自己的感官啊，你们按市场来啊。 主要是总书记也 说。你别跟我一说了以后，你卖30块钱，你卖不了。 脱贫攻坚始终是习近平最大的牵挂。习近平对代表们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重中之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倒计时，绝不能犹豫懈怠。发起总攻在此一举。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潘克刚介绍了他们组织村民依靠旅游等产业脱贫攻坚的情况。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发展乡村旅游是一个重要渠道，但同时要对乡村旅游做分析和预测。 乡村旅游热现在兴起的时候，资源变资产，但是我现在想到一定时候以后啊，可能会出现这种饱和农家乐，这个还要做一些预测。 毕节市委书记周建坤发言时念了一段群众编写的歌谣： 脱贫攻坚讲习所，干部群众你和我，宣传政策讲道理，房前屋后种水果，党以我们拔穷根，日子越过越红火。 他告诉习近平，通过讲习所讲清了政策思路和方法，把群众发动了起来。 这个你讲的也很好，新时代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把它赋予新的内涵，还是一种创新。 习近平肯定了毕节在脱贫攻坚方面的探索，强调党的根基在基层，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要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我是大会现场直播的观察员王健，报告蕴含哪些重大的思想？ 我是时政记者马闯，这些重大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演进？ 我是上会记者张绵绵，理论到实践如何发展创新？ 层层深入，步步推进， 我们一起为您解读19大报告， 解读伟大变革。 文化自信凝国魂，如何传承，如何发展？ 信心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至关重要。同样，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不能没有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现场听总书记的报告，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报告13个部分，文化自信不偏不倚占据最中间的这第7部分。人说世间有一种美叫中式对称之美，难道这个巧合恰恰是在意味中国最传统的文化所在吗？中国是文化大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但中国是一个文化强国吗？恐怕还需要我们不断发展，推陈出新。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正如王健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在中国人内心，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我跟总书记考察采访的日子里，总是会看到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时机和场合鼓励大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你写的？ 对，我写的。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现在的字儿基本结构没有变，所以这个传承它真正还是一种中华基因。 还记得那是3年前的5四青年节，总书记去北大看了一群年轻人，他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应该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在那一天，我对文化自信这4个字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鸦片战争最后打垮的是中华的民族精神，感觉到自己什么也不行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三个自信呢，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根本的是文化的自信。我们现在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我们这种志向，它是一个中华文化复兴自信的这样的一种志向。 同年的9月3号、9月30号和12月13号，我国接连增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烈士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举行了3场隆重的纪念活动，总书记都亲自参加。他要以身体力行，强调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性。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去年的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再次提到了文化自信。 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如果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都是偏外在的，那么文化自信更倾向于内心和价值观。这种自信能够真正的让人心悦诚服。 我和马闯的感触一样，参加19大的代表们也深有共鸣。不论来自孔子故里还是深耕航天领域，他们都坚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靠中国精神，依靠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积淀的积极向善的思想文化。山东代表王义华、湖北代表谭坚红、江苏代表陈艳平说，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中国航天61年的发展史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也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之前中国文化一直是长身体，那么这5年这是实实在在的长精神。我们需要把文化自信有效地落实到研究、培育、弘扬和实践当中。 目前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516所孔子学院和107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各类学员700多万人，文化活动受众近1亿人次。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已经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的强大力量和新鲜血液。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致电杰辛达·阿德恩，祝贺他当选新西兰政府总理。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新建交45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期待双方一道努力，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加强对话沟通，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于10月25号到27号赴泰国出席普密蓬国王葬礼。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大新闻中心昨天举行第2场记者招待会，聚焦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央广记者孙莹、刘乐报道。 党的18大以来，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实现历史性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思想道德形成崭新共识，精神风貌展现全新气象。记者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文化部副部长向兆伦、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洪森等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孙志军副部长在回答记者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时强调，文化产品服务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承载着教育引导和娱乐消费的双重功能，那么文化产品和服务呢，也就具有意识形态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因此啊，绝不能把市场占有率、收视率、票房和发行量作为唯一标准，不能成为市场奴隶。 被市长牵着鼻子走。 这几年公共文化领域的投入持续加大，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居民享受的服务还比较少。向兆伦副部长表示，在补短板、打通最后一公里方面，文化部门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 我们制定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标准，对城乡基层群众可以免费享受的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数量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了有标准，就需要有网络，使服务可以通达各地、通达基层。我们正在运用多种手段为基层社区提供日益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 来自韩国媒体的记者提出，萨德是否影响了中韩之间的文化产业合作问题？对此，张洪森副局长表示，文化交流关乎民心所向。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文化交流关乎着民心所向，关乎着情感选择，是有温度的交流。这个温度就来自于人心和情感，民心相通了，情感相融了，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也一定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共同思考。 各位听众，十九大新闻中心今天将举行两场记者招待会，上午十点，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同志介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对外交往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下午三点，国家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张勇、副主任宁吉哲将介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分别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请听央广记者发自解放军代表团的特写：改革必成，强军可期。 坐满了记号哈。十九大代表、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荣贵清学习十九大报告，笔记做得最多的就是改革强军的内容。 从根本上、体制上解决了几十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联合作战的难题。这个报告对战区建设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要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它与后面讲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紧密相联系的。 和荣贵清一样，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张文旦代表也对改革构建的新格局感受很深。 那么我们既要参加军种组建，接受海军党委的领导，同时也是这个战区主战的这个组成部分，也接受战区的指挥。现在跟这个空军的战制部队联合行动了解也多了。 十九大代表、空军航空兵某旅副参谋长王立说，如今的实战化训练机制也更加顺畅。 以前我们想搞一个体系训练，要去跟别的单位去协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去组织。 在党的十九大指引下，全军官兵改革可期、强军必成的信念更加坚定。 通过改革实践呢，思想认识更深刻，信心更坚定，行动更自觉。我们也坚信，按照十九大确立的宏伟蓝图干下去，我军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大会动车组，五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文化先行，汇集沿线多个国家，宁波舟山港有望成为世界首个货物吞吐量突破十亿吨港口。请听报道。 昨晚七点，位于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十九大新闻中心召开了第四场集体采访活动，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秀杰等相关领域的代表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表示，五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成为我国快速发展、成效显著、影响广泛的重要领域，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十八大以来，载人航天探月重大的工程，那么还有科技和制造业的结合，包括机器人、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等等方面，包括我们的超算，中国的超算连续多年都排在世界第一。太湖之光也好，还是说天河系列也好，这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 央广记者韩萌北京报道。 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表示，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和沿线多个国家开展了15个境外联合考古项目， 对五个沿线国家进行了文物修复方面的援助。 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别国的这个文化，加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你比如说我们在柬埔寨、尼泊尔这个大地震，包括这次缅甸大地震，还有我们其他这个国家。同时呢，我们国家文物局每年组织了上百场的国际间的文物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展览，通过对于各国历史的了解、文化的了解，才能产生学习和尊重，才能消除一些这个误会。文物文化遗产的作用是尤为重要。 针对福建村民荷兰追讨肉身做佛的问题，刘玉珠回应，希望得到荷兰政府公正的司法支持。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在浙江团开放日上，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回答阿联酋记者提问时说，宁波提出要创建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试验区，宁波有优越的港口条件，宁波舟山港跟世界100多个国家、236个港口有密切的联系和往来，今年1到9月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7.7亿吨，位列世界第一，比去年同期增长7.8%，今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一个突破10亿吨的港口。 宁波等港口是记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所以我们就要让这个活化石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央广记者曹美丽、吴哲华北京报道。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竖屏，建初心、聚党心、迎民心，从十九大简朴务实汇丰看党风新气象。文章指出，节俭朴素的会场，专注深入的研读，热烈生动的讨论，正在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简朴汇丰处处可感，务实场景时时闪现，严明会计一以贯之，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文章强调，节俭朴素见初心，求真务实聚党心，清风正气迎民心。从会内到会外，十九大会风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的纷纷点赞，良好的党风必将带动全社会风清气正，让我们党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凝聚起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此后又在丽水、嘉善等多地提出产业转型之路。昨天，丽水市市委书记史继熙、嘉善县委书记许晴、安吉县委书记沈明全做客中央台，畅谈生态文明建设新探索。央广记者张国亮、陈云燕、周一帆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增加美丽二字强调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安吉县委书记沈明全说，这些年来安吉坚持走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安吉的空气质量的优良率达到了90%以上，这个我们 GDP 的增速从2005年到2012年是增速是2.5%，感觉到我们百姓生活的品质更好了，应该说城乡均衡度越来越高。 丽水市委书记史继熙介绍，丽水全方位推进生态加，全域推进农旅融合，着力打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我们打响了全国第一个覆盖全市域、全品种、全产业链的农产品公共品牌丽水三根，塔下村种植的一个白枇杷，每斤卖到30块钱，枇杷还在树上，都已经被预定一空了。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联系点，嘉善这些年也经历了腾龙换鸟、凤凰涅槃的过程。嘉善县委书记许晴说， 把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统筹谋划融于一体，对不同的企业实行了差别化的政策，倒逼企业转型升级，腾退不符合要求的低端企业 优先安排符合产业准入条件的企业入园发展， 护好绿水青山，守住金山银山。如今浙江丽水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建设正在推进，嘉善示范点民生幸福新家园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人民的钱袋子富了起来，幸福感更高了。 地处黄渤海之滨，背依东北腹地大连，优势地理位置奠定发展基础。作为国家重要装备制造基地，大连如何在提振经济、加快转型升级上取得新突破？又将采取哪些新举措改善营商环境，助力未来发展？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市委书记谭作军今天13点做客中央台，纵论大连的经济创新与城市发展，欢迎收听。 十九大时光，海南三沙。 十月，永兴岛到了风大浪大的季节，出海少了，可渔民李前三还是闲不住，干起了岛上绿化的活。 这边的花草呢，不容易管理好，都是沙地，缺水。 这几天和往常有些不同，一忙完手上的活，李前三就会和村民们聚到新盖的居委会大楼里看电视。 加快建设海南强国。 党的十九大新闻不断，大伙都想知道总书记有没有说起渔民，有没有提到三沙。 海洋强国是跟咱们三沙的有关的， 肯定的，又要搬新居啦，渔民以后会更好的。 这几年三沙整个变了样，李前三说政府给安了新家，但自己也不能偷懒， 楼上楼下很漂亮。 五年来三沙已种上了250万株树，打鱼种树都不能停下。李前三说他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让三沙更美丽。 主席不是说南海岛礁建设吗，我把它种好，在我们三沙未来5年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大，我们的生活也会像这棵树一样。 新疆阿克苏 正是棉花采摘抢收的关键期，早上南疆的天还没有亮透，玉苏府奥斯曼就下地干活了。看着自家20亩棉田又是一派丰收景象，34岁的玉苏府见谁都乐呵呵的。他用还不很流利的普通话告诉记者，一会儿村里的大喇叭会有来自北京的声音。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那你关心哪些方面？ 我们的收入还有我们的生活更好。 玉苏府所在的阿瓦提县被称为中国长绒棉之乡，在这棉花丰收的季节，玉苏府所属的恰奇村这些天更是喜事临门。村里建了新的文化活动中心，还通了暖气，织袜厂也要投产了，每家低保户都将得到专属他们的那一吨免费取暖保障用煤。玉苏府说，这些事儿都是访汇剧驻村工作队帮着办的，是他们的功劳。听着这来自北京十九大的声音，想着这些天的喜事儿，玉苏府特别肯定未来的日子会更好。 真是好高兴，我没想到现在能拥有这样生活。 10月19号，2000多名十九大代表参观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在感受我国5年来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代表们表示对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充满信心。 中国之声与中央党校党建部合作的十九大夜间特别节目《央广公开课》，今晚9点推出第4课《作风建设与反腐败》，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满昭旭、方亮，主播钟成、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从清晨到子夜，我们只提供新闻。从浏览到聚焦，我们只提供你想要的新闻，连接你与世界的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